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。听听好心情，那这首老歌来自于林志美，这首《初恋》。1983年，日本歌手发表这样一首《初恋》，在一年之后被香港歌手林志美来翻唱，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。那之后呢，莫文蔚的翻唱版本用在了电影《食神》当中，被更多人来喜欢。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泉和上海电子音乐人 Big Six 共同翻唱，自德国 disco 组合 Boney M 的名曲，这首 Sunny。 而这首歌的原唱版本也用在了周星驰电影《长江七号》当中。 快递敲我的门 ，Sunny， 昨晚的 party 还有点昏，这床单真美，被阳光包围，这天气工作像在犯罪。 上前，怕有地雷。Sunny， 你想太多，会不会？ 天边的你飘过，白云。 放眼尘世外，鲜花虽会凋谢，但会再开。依一生所爱恩怨，再把温暖苦海，翻起爱恨，在世间。 这首《一生所爱》可以说是周星驰电影当中的金牌 OST 了，由著名音乐人卢冠廷创作并演唱。而接下来我们回顾历史上的今天，也入选到了另外一部《西游记》，这就是2016年9月28号发表方大同的 GTW《西游记》专辑的灵感，来自他从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。而在这张专辑之后，方大同也决定暂停自己的歌手身份，把更多精力放在厂牌运营以及更多元化的发展上。我们就来听这首主打歌，也是和专辑的名字紧紧相关，这首《悟空》。 我是谁？记得当年大闹天宫还用说？我喝醉，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。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惹了报应，惹了随意，我不要紧，我只剩下后，现在我又不见脸修理，你想我我都真其实耳鬓，长了烦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不要阻止我感受这是复杂的你，我又不见脸修理，你想我我都真其实耳鬓，长了烦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今天遇上我的事先不要太得意，我的何方要么出现都不别上当，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，我脑海四根清净，有些正义，有些道理，有点义气，没有忘记我的教训，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，现在我又会接连修炼，闭上我我都真其实耳鬓，长了烦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不要阻止我感受这是复杂的美，我又会接连修炼，闭上我我都真其实耳鬓，长了烦人我一问我要念，今天遇上我的事先不要太得意，《西游记》

那如今大家对乐队的音乐有了更多的认知，而对于非摇滚乐属性的乐队也有了更多的关注。那接下来这张专辑也同样发表在2007年的9月28号，就是来自于游鸿明的《倦鸟鱼花》。这张专辑和游鸿明自己都保持着90年代中文流行音乐的气质以及词曲俱佳的要求。我们就来听专辑的这样一首标题主打《倦鸟就此散，鱼花怎不乱》。倦鸟鱼花。 沿路的雪花似雨，心里却感伤无语。冷天气可以穿衣，心病却难以就医。错见是烟草低迷，再坚强都有泪滴。昨日的街道办理，今天只留下痕迹。为何你就那么悄悄敲醒旧梦，天天天上阵阵一脸藏在无形的睡眠。我们好像倦鸟羽化，无奈心结渐渐牵动，心事圈圈圈住我的思念，还有恼人的哀怨。倦鸟就此散，羽化怎不雪花似雨，心里却感伤无语。冷天气可以穿衣，心病却难以就医。错见是烟草低迷，再坚强都有泪滴。昨日的街道办理，今天只留下痕迹。为何你就那么悄悄敲醒旧梦，天天天上阵阵一脸藏在无形的睡眠。我们好像倦鸟羽化，无奈心结渐渐牵动，心事圈圈圈住我的思念，还有恼人的哀怨。倦鸟就此散，怎不乱。我在天边无尽的飞翔，寻找记忆中微寒盛开的许愿花。你就那么悄悄敲醒旧梦，天天天上阵阵一脸藏在无形的睡眠。我们好像倦鸟羽化，无奈心结渐渐牵动，心事圈圈圈住我的思念，还有恼人的哀怨。倦鸟就此散，怎不 走进我的视线，温暖的就像晴天，多想留住时间。这一刻我才发现，那两个世界才走远，只剩下我怀念。谁也曾渴望用灵魂

是来自于周笔畅和万妮达的这样一首复古潮流的合作最新单曲《欢迎光临》。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同样欢迎你的光临。那下面分享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2019年发表，来自于梦然的《少年》。这首歌曲在全网也是有着非常高的关注度，已经推出了2年时间。 想起某个夏天，热闹海岸线，记忆中的那个少年，骄傲的宣言，

这是本周以第十名的好成绩新鲜上榜，来自波兰童话的这首《Wake Up》。之前我们听到的是光良在2020年推出的这样一首童话《Fairy Tale》全新的版本。童话乐队即将迎来成团20年，他们也将以前的作品再次发表，同时也将迎来全新的单曲。而接下来这样一支乐队通常也会有非常强的个人的魅力。法兰黛乐队在2017年的《我只是你的爱人》这首歌曲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专辑《为什么像个爱情故事》，明明我看的是侦探小说当中。

言的体积长大，自己继续推向接近现实的那下一行，是能言懂的物，跳向枯萎的树，沉默的对我哭诉。每个街旁的圆形广场，回家只是悲伤，愿望化到回长微凉，无人马车声响，思念的白风醒了，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，血色的铠甲，金色的手枪，交给的手掌，融化的蜡像，谁不在场，烛光向上，腐化的假象，矛盾多梦到堆积的真相，证据被完美埋葬，那种老鼠能紧张的嘴角上扬。 俊郎作词，周杰伦作曲的《夜》的第七章，是他2006年依然范特西当中一首侦探题材的作品。而为了完成这样一首和福尔摩斯相关侦探主题的作品，作词人黄俊郎也是买了很多道具，像烟斗啊、手杖、怀表、斗篷，就是为了幻想自己像福尔摩斯一样，然后把自己带入到这样一种情境当中。而下面这位歌手的有一首歌曲就和福尔摩斯相关，假设让福尔摩斯来解答谁把爱情偷走这样的问题，他是否也很难回答呢？我们就来听周笔畅这首《福尔摩斯》。 想听到一个谎言，不要你冷漠自重，这样的关系凝固了一动也不能动，分也分不了手，走也无路可走，时间嘲笑从容，我认真思考过怎么会越爱越寂寞，很难想象那么幸福瞬间就能坠落，我们有没有救，答案谁也不说，故事失去结局，一切都失去意义，福尔摩斯发现了没有，谁把爱情偷走，为什么找不到线索，推理出谁做错什么，福尔摩斯能不能拯救，爱依然不到我，为什么总是困扰我，每次拥抱着都感觉痛， 情深夜让人孤独，还催眠我这就是幸福。想象那么幸福瞬间就能坠落，我们有没有就答案谁也不说，故事失去结局，一切都失去意义。福尔摩斯发现了没有，谁把爱情偷走，为什么找不到线索，不出谁做错什么，福尔摩斯能不能拯救？爱依然不得我，为什么总是困扰我？每次拥抱着都感觉痛，爱情悬疑让人孤独，还催眠我这就是幸福。 接下来要开启一波回忆杀了，在31年前的9月25号面试，当年这首歌真的是风靡一时，即使到了现在，这首歌的舞步仍然是很多人模仿的对象。郭富城的成名曲《对你爱不完》。 路上夜未央，来往的人多匆忙，我不要太紧张，和别人一模样，但是你对我望，亮出眼睛大要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的路好长，一颗心晃呀晃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脏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。像太阳

卷。 爱情最美好，一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首先来关注诞生在今天的一张专辑，2007年9月28日 FIR 飞儿乐团推出了专辑《爱歌姬》。因为之前的几张风格都非常相似，这张专辑他们依然是华丽的编曲，不过呢在风格上变得更加多元化。比如说专辑中这样一首歌曲，除了用到中国的笙，还用到了美国的斑鸠琴以及印度西塔琴等多种的乐器，打造了一首更为国际化的中国风。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飞儿乐团的《月牙湾》。 是可能蒸发。